欢迎你在全新的一天，在这个时间继续的来锁定我们的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。听到张学友和梅艳芳的这首《相爱很难》，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一首失恋的必听曲目，而且经过很多人的经历证明，是很能够勾起你的内伤的。以前曾经听说过的山盟海誓，一定都发出过五光十色的美的炫目的光芒，而最终验证这样的感情是不是合适，要看两个人是不是最终牵手一直走到了最后。所以当你需要问对方一句爱我还是他，基本上你知道这份感情已经是没有了什么希望了。不是我消极，有的时候呢，爱情不一定都是功夫不负有心人。 深的像海，太让人害怕。温柔你的手，轻轻揉着我的发。你的眉眼说，你好渴望我拥抱。你身体却在拼命躺，像欲望在燃烧。拉住你的手，却让我也被脱下。你的眉眼说，你不渴望我拥抱。每当爱变成了煎熬，你就开始要逃。你爱我还是他？

你知道吗？每当我面对一屏幕的歌手来选择安排什么样的歌曲时，总会有一些难以抉择或者说是难以觉察的困惑。我的眼睛老是不自觉地会跑到一些自己欣赏的歌手上面，尽管我特别想让节目别那么的自闭，希望它是一个很开放接纳各种不同音乐的载体，但是还是不能够放弃那个特别顽固的自我。下面这是一个我常常老在盯着的名字，他的声音有一种神秘的质感，马上听到的就是蔡健雅为电影《悟空传》配唱的这一首《紫》。 像满天一起看晚霞满天，当闭上双眼还往返流年，未完的心愿依偎在你身边，曾是我憧憬的明天，就化作一缕紫烟环绕你心。 老婆，给你看，谁能淘到最便宜的洗车服务？ 我赢了，有免费的十一到十二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，打给平安车险，报价就送三次洗车服务。 号码多少？ 4008000000。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。